是这件古城小脚来抬两次回家。 凤郎不必花费银钱、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、快些坐下。 我歇息一时也就是了。 那我去至前村讨回水缆与你解渴。 凤郎、你 我受上了天， 休得啰嗦，我是绝不回去的。 公爵，你焚烧南乡又有何用？大公爵因你犯罪已被打入天牢。要执迷不悟，不若不然，那就要 要怎样？ 要将东云碎尸万段。公爵，玉帝旨意，小生去也。 Yeah.